享今日黄牧师佢有另一段嘅经文喺罗马书，亦都佢讲到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因住信，使我哋嘅生命更加丰盛。经文记载喺罗马书四章十三至到二十五节，大家可以听我读出。因为上帝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不是藉着律法，而是藉着信而得义的义。若是属于律法的人才是后嗣，信就落空了，应许也就失效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作后嗣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以致应许保证归给所有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在这位上帝面前，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之父。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就得以作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们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八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仍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也就算他为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些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有请黄牧师。 呢几个礼拜咧都讲关于因信称义，即系呢个系基督教咧一个好核心嘅。如果有人问你，即系用啲咩嘅说话咧嚟到去总括，究竟基督教信啲咩噶吓？咁头先啊 ，Michael 好厉害啦，帮我哋即系用一啲好简单嘅例子吓，就讲咗咧如释道啦吓，几个嘅主要嗰个思想核心嗰个嘅内容。咁就如果有人問你，咁基督教嘅核心內容係咩咧？咁大概你都可以又係啦，用四個字就代表噶啦。啊，因信稱義。咁但係呢幾個禮拜都講呢個嘅主題咧，因為呢四個字咧，雖然好簡單，但係咧卻好多時候咧都好容易有唔同嘅誤解嘅。就好似最近啊兩件事咧，都對自己都有一啲嘅即係反省嘅。咁第一件事當然好似上個禮拜我都有提及過噶啦，係嘛？即係都幾影響我嘅一個牧師啊，喺即係新加坡最大嗰間教會嚇所出現，即係所出嗰個嘅問題。咁我上個禮拜咧，即係可能都繼續追蹤即係呢間教會啦。咁我先睇到咧，即係即係佢老婆咧，即係師母啦嚇。咁以前佢唱咗有幾首歌，我哋都唱嘅，成日都唱嘅嚇。咁佢近呢幾年出碟咧，唱嗰啲歌咧，好多人驚咯，嚇會著住啲好性感嘅衫喺度 rap 咁跳嚟跳去咁樣啦。我嗰時我都有講啊，如果我師母變成咁咧，唔知佢會有一日都會咁咧，搞成咁啊！咁我好難想像喎，點解個教會會咁樣嘅咧？即係喺外表好成功嚇。二十幾年裏面由零開始到兩三萬人的一間教會，但可以容許個師母咁搞成咁喎，真係好。我問發生咩事咧？咩原因咧？咁樣第二件事咧就即係舊少少嘅啦。前個禮拜咧，應該前兩個禮拜到啦。咁啊，林鄭月娥咪都經常見報，因為佢所講嘅雖然係一兩句嘅説話啊，即係好難用一兩句説話嚟 judge 佢嘅。咁其中一個咧，即係佢就講啦，即係。佢就話咧，天堂咧就預咗個位俾佢，有冇睇到呢段啊？有呵嚇，咁點解佢咁樣講話天堂會預咗個位俾佢啊？因為佢覺得咧，佢所為政府啊，為佢嘅政策去辯護嘅時候咧，受到好多人嘅攻擊，於是乎佢哋仲有一句聖經好出名嘅説話，就係、是、為義受逼迫嘅人咧係有福嘅， 因為天國是屬於他的。咁於是乎佢睇佢自己係為義受逼迫，於是乎佢嘅結論啊，當然我再講，即係你好難用佢一句咁嘅説話，可能背後仲有好多原因啦，因為佢只係輕描淡寫咁樣講出嚟，可能或者有少少嘅情緒啊咁樣講出嚟唔頂。咁但係咧，的而且會問一句説話，係咪因為佢受為義受逼迫，咁於是乎天國就屬於佢咧？咁呢個嘅即係林鄭呢句説話啦，當然有兩個嘅。位咧令到我哋去思想，第一佢嗰種算唔算係為義受逼迫啦？咁呢個唔提啦，呢個都算，即係嚇，因為唔喺我哋今日嘅分享嘅範疇裏邊。但係係咪你為義受逼迫就能夠承受天國咧？咁究竟咩嘢情況之下我哋能夠承受天國嘅咧？咁樣咁所以唔好睇小因信稱義好似好簡單嘅道理，但係其實好多人咧都有好多誤解而。無論個人的信仰或者一間這麼大的教會，都是因為在這個因信稱義的理解裡面，你是出了少少的即差池，正所謂中國人所說一指錯就滿盤皆落索，或者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我都是回應 Michael 那些大哥你說成這樣，你不拋回幾句怎麼見人啊OK 好就因信稱義，其實我哋今日面對一個嘅世界咧，其實你可以咧將佢好簡單去劃分為咧係受兩種嘅文化或者意識形態影響嘅。喺我引言裏邊我都有講，第一種咧就叫做道德主義，第二種叫享樂主義。咩意思咧？你見到其實咧，我哋而家活喺一個競爭好激烈嘅一個社會裏邊，係咪？你自細開始咧，你都係好感受到乜嘢叫做競爭噶啦。你活著咧，就係為咗喺呢個競爭嘅裏邊咧，係能夠係唔好做一個嘅 loser， 唔好做一個嘅失敗者。好啦，咁而呢種嘅競爭咧，其實有兩種嘅即係有兩個戰場喎。第一個咧就係道德主義咧，你大概咧就可以將佢簡化為就係我透過行為，我要做得比你好，我做嘅嘢叻過你，好過你。出色過你，於是乎咧，我就感覺到咧，我嘅存在價值咧，就係即係會比較高一啲，而我就會有滿足啦。嗱，呢種係你大致上稱為道德主義，因為道德就係想講做咩係啱，咩係好啊嘛。所以我做得好咧，就係一種成功嚟。第二種咧就係好，你可以話一種相對嘅啊，我哋咧可以叫佢做享樂主義，就係佢唔係追求我做得比你好喎。而是我過得比你開心喎，我個人叻唔叻啊，唔係好緊要嚇。我有咩成就啊？又或者我個人嗰個喺操守啊各方面咧，係唔係好卓越咧？唔係我關注嘅問題，我關心嘅就係我開唔開心啫。有冇人錫我？我係咪食得好、住得好？我享受嘅係一個好優質嘅生活。所以你亦都係啦，我成日都。提呢樣嘢就係喺 Facebook 裏邊咧，其實你都係見到呢樣比較多嘅啫。啊，大家都係點樣用唔同嘅方式，做咩耷低頭啫？我唔係話你，即係講一種點樣過一個優質嘅生活方式係嘛？咁咧就你會見到好多時咧，呢個都係我哋兩種想表達我比別人好嘅方式。一係我做得比你好，第二種係我活得比你開心。咁呢兩類咧係各自有唔同嘅市場，有唔同嘅擁趸嘅。你覺得你自己偏向邊種比較多啲啊？你係追求成功定追求快樂咧？有時兩種都會有嚇。有啲人話我成功我咪快樂咯咁樣啊。都有兩種可以並存嘅機會嘅。咁啊，保羅咧喺呢一度咧，其實佢講因信稱義呢件事嘅時候，如果睇翻呢個嘅背景，就話喺當時咧就有兩種的信徒，第一種咧喺即係當佢喺羅馬嘅一個羣體裏邊咯。金仔喺前幾禮拜咪講到保羅佢好努力想去羅馬嘅，咁後來咧佢去到羅馬但係佢係去到佢寫羅馬書嘅時候，其實佢未去到羅馬嘅 ，OK， 佢只係寫俾佢哋啫。咁咧羅馬咧係一個即係新興嘅一個嘅教會羣體，咁而呢個羣體裏邊咧。包括了猶太人和非外邦的基督徒，即是非猶太裔的基督徒。 咁好啦，呢兩種嘅人咧，成日都係會有好多嘅張力嘅。而你睇翻佢哋嘅信仰背景咧，就有啲似我哋頭先講嗰種嘅，即係道德主義同埋一種享樂主義兩者之間有類似啊，唔 exactly 係一樣。點樣定係似咧？因為猶太人咧，佢就係傾向一種嘅道德主義，佢覺得咧，佢喺呢個世界嘅裏邊咧，係能夠比別人強咧，因為佢佢嘅上帝咧，即係耶和華咧。是给了他们一个很独特的位置，因为在他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就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就跟耶和华是立约。你知道立约是一个就是两个的 parties 之间一个很深的一种的契约关系，其他人没有份的。于是乎呢，这个就是猶太人咧，佢嗰種嘅自尊心嗰個嘅基礎嚟。但係猶太人咧，佢亦都相信佢哋能夠同上帝立約咧，係有幾個條件嘅。第一個頭先講咗啦，就係亞伯拉罕同上帝立約，而所有亞伯拉罕嘅後裔咧都能夠承繼，就好似而家成日你聽好多爭產嘅禮拜，好多爭產嘅啊，爭家產啊，啊，即係容基。啊！昨天又看翻啦，好耐嘅已經啊，長嫂長嫂嘅事件，大家都覺得哇，家產係真係幾好爭嘅喎，係嘛？有冇大家有冇爭啊？冇得爭，冇得爭。OK， 冇得爭好啦，係咪？冇得爭咪和平咯，係嘛？啊，咁啊冇得爭，咁咧就大家都覺得即係能夠承繼，因為承繼係最好嘅，唔使你做嘛。而家都係啦，係咪？大家都話啦咩啊？靠父幹係嘛？成功靠父幹係咪？爸爸做咗唔使我做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會諗啦。啊，即係第一個條件咧，就係我係亞伯拉罕嘅後裔。第二個條件咧，就係因為喺創世記裏邊咧就講啦，即係亞伯拉罕咧同上帝立約嘅時候咧就接受割禮。咁所以咧，所有以色列人咧都要接受割禮。所以啊，如果我有接受割禮，我又係亞伯拉罕嘅後裔。第三樣咧就係如果我遵守摩西嘅律法，即係聽聽話話。咁啦，呢個就係佢哋嗰個嘅方程式啦。就係佢點樣能夠喺呢個世界嘅裏邊咧，佢係比其他嘅民族咧係優勝啊！其實你知道民族主義其中一個嘅特性就係講緊民族嘅優越感噶嘛，係嘛？啊，大家都覺得佢自己係叻過其他人嘅，做唔同嘅表達方式啦。琴日咁我哋都好震驚啦，係咪？嚇，即係啊，即係點解會搞件咁嘅嘢咧？大家就唔敢去巴黎購物啦，以後係咪？嚇，唔會照去 ，OK 。唉，我咪講諗諗，頭先講笑，其他講笑咁，你炸咪炸咁，炸爛啲 LV 咪算咯，即係袋咗，唔好炸咁多入面啲人嚇，炸爛啲 LV， 等你班嘢仲敢去買 LV 啦咁樣，咁都好恐，即係對好多港女嚟講已經一個恐怖襲擊嚟㗎啦，知唔知啊？你炸死炸爛 LV， 唔使傷害人命啊，係咪都能夠達到同樣嘅恐嚇嘅效果㗎，係咪啊？咁啊，唔知點解佢哋咁，咁佢哋都係一種民族咧嗰種自尊心啊嚇，佢要覺得自己咧。我要保護我自己個民族嘅自尊或者佢嗰種嘅優越感。咁啦，以色列人咧，猶太人咧，佢就係用我哋能夠喺同上帝立約呢一個嘅關係裏邊。但係頭先都講啦，佢有三個嘅條件噶嘛，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割禮同埋守律法。咁於是乎咧，你就會睇啦，佢哋呢一種以色列人咧，佢嗰種嘅自尊心咧，就係建基喺呢一種。同頭先講嗰種道德主義係接近嘅，就係、是、我做得比你好，係咪？我或者我做咗應該做嘅嘢，你知道呢種嘅心態就係我做咗應該做嘅嘢，我就能夠去有資格去得到我想要嘅嘢。道德主義其實基本上都係一種咁樣心態，我係一個道德高尚嘅人，所以就應該係得到人哋嘅尊敬，喺社會裏邊咧有一個更高嘅位置。嗱，呢個就係道德主義。咁點解話？在羅馬的群體裏面有第二種的即信仰的群體，也都可以說它有另一種的文化或者一種的心態是跟這種道德主義是不同的，因為外邦的基督徒即不是猶太人，他是非猶太人，非猶太人裏面他都是受到福音的個感染，所以他是認識了耶穌基督這個信仰的，但他原本身不是猶太人嘛，咁佢唔係猶太人喎，咁你有咩資格嚟到去承受上帝俾你嘅財產咧？咁於是乎咧，佢哋喺特別外邦嘅使徒，特別當然係保羅啦。咁佢哋就相信唔係佢哋諗出嚟㗎嚇， 係佢哋發現翻咧，原來外邦人都可以承受呢個嘅財產嘅喎，不過就唔係以色列人所諗嗰種，係要透過頭先嗰啲，我做得比別人好，所以我有資格。原來咧，佢就發現咧，我哋能夠可以去承繼上帝呢一個嘅應許呢一種嘅福分咧，唔係靠做得好嘅喎，係靠信心嘅喎，即係我信就得嘅啦。所以就係我哋而家我哋都係好熟嘅因信稱義呢一個咁樣。但係點解會話同享樂主義有一種相似嘅地方咧？因為因信稱義係一種嘅恩典嚟嘅嘛，係一個恩典。恩典就係人哋係對方係白白嘅俾你嘅。當係嗰樣嘢係白白嘅俾你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咦，我已經擁有咗，我都得著咗啦。係嘛？所以亦唔使我付出努力，我就已經得著啦。咁我就覺得，咦，其實我係唔係咧？我都一定得嘅。即係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咁，你同佢講話，你俾心機讀書啦，我就帶你去迪士尼啦。其實嗰個小朋友好快已經知道啦。其實我讀唔讀書，你都帶我去迪士尼嘅。咁所以我讀嚟做咩咧？係嘛？因為爸爸媽媽好錫我嘅。其實我又唔讀書，又扭計，又發脾氣，又咩都好啦，嚇。我爸爸媽媽其實照樣都帶我去迪士尼嘅，咁所以佢有咁嘅心態之後咧，其實佢就發現我唔需要特別去尊重或者去體察我父母嗰個嘅諗法，佢需要，因為我淨係知道我爸爸會俾咩我，佢開唔開心啊？我扭計啊，會傷害佢啊？我唔讀書啊，佢會憂心啊？呢啲咧喺嗰個小朋友嘅世界咧係唔多關注噶，因為佢。好深深的知道，因為他經驗了很多次，就是爸爸媽媽無論如何點都是將最好的俾佢嘅。咁嗱，呢一種個享樂主義就好似，即係點講啊？同享樂主義有啲相似嘅地方，就係因為上帝俾我嘅，就好似爸爸媽媽俾我嘅，係同我嘅行為係冇關噶嘛。既然係冇關，咁我就唔使著重啦。我唔使好留意我做人做成點啦，呢一種咁心態其實喺現代嘅教會裏邊咧，唔少個信徒咧都其實都相當瀰漫住呢一種咁。頭先我講話嗰間嘅教會，即係新加坡嗰間嘅教會，因為過於去推崇一種即係上帝會祝福，上帝好成功啊，唔係上帝會令我哋成功。咁於是乎咧，其實我哋好似已經唔太過憂心咧。我自己係個生命係點樣？點解會咁樣講咧？我其中一樣即係話嗰間教會出事之後，我另一樣我覺得非常之驚訝嘅就係，即係嗰個牧師同嗰六個執事已經被判有罪啦嘛。但係佢呢兩個禮拜咧，我仲 follow 緊噶，佢仍然喺教會裏邊講緊道，仍然教係啊，好厲害啊！即係我講厲害，大家要理解啊。即係我對呢一個現象咧，我係好 amazing 啊！即係如果有一日我即係小弟有咩失腳咁啊，即係嚇做咗啲咁，哇！我仲第二個禮拜冇嘢，大家冇事，我照響講得好精彩，即係好振奮啊！即係好似 as if nothing happened， 即係咁樣嘅喎。佢仲要即係佢希望啲人為佢祈禱啊，即係等等啊。咁呢一種咁樣嘅氣派咧，我覺得哇！我真係你明唔明好複雜啊？好複雜啊！我講我感受好複雜啫嚇、啊，即係。啊，點解可以咁咧？係啲人嗰種嘅包容啊，即係教會嗰種嘅包容啊，定係根本大家都已經係少少迷信咗？即係我哋嘅牧師係一定冇嘢嘅，佢都係嗰啲小問題嚟嘅啫。即係個貪污數字雖然係以3亿港幣計啦嚇，都冇乜所謂，照樣可以企喺度祈禱啊、帶領啊、講道啊咁樣。對於呢一個現象，我真係大惑不解，可以話。大惑不解啊！咁就呢個情況就係啦。咁所以保羅咧，佢就講佢先講明第一樣嘢就係、是、冇錯，我哋的而且確係因信稱義嘅。嗱、呢個我喺呢一個嘅分享嘅裏邊咧，咁我哋先要即係講翻保羅要處理嘅問題先。保羅喺呢一個嘅講論嘅裏邊咧，佢的而且確係要為因信稱義咧定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咁所以我哋就睇睇保羅究竟佢。想講的是什麼？第一，他是去肯定的，就是沒有第二個方法的。我們如果要承繼上帝給我們的財產的話，不是靠你回多次教會、啊、你服侍、即侍奉教會怎樣、啊、或者你捐了多少錢、啊、等等，那些全部都不算的、啊、完全都不算的。因為保羅他在這裡說了，他說 因為第十三節，你能夠承受上帝的財產呢，不是藉著你做成怎樣。第三節我口語化，就是這樣去翻譯了。因為第十四節就講了，你是不是能夠承受財產，就是那個承繼者呢，不是在於你能夠去守律法的。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應許就落空了，即是說上帝答應給你的呢沒意思啦，因為你是靠你自己得回來的嘛，不是靠上帝所給你的嘛，是你自己賺回來的。但第十五節呢，保羅不單止說這個是有違反了上帝的應許，第十五節呢也都說了，其實這個是有違反了一個 common sense 的。為什麼說是有違反一個常理呢？因為你有常理你都知道，你不可能靠律法呢，即是靠守一個好的行為呢來到去取上帝的喜悅的。為什麼這樣說呢？第十五節他說了，他就說因為律法呢是惹動怒的嘛，即是如果你將那個道理，你將那個規則擺出來呢，其實你就知道只會令大家不開心而已。不簡單來說，例如 Miss 是教書的，是嗎？ Miss 教書的，如果她入到去課室，見到這些學生，一個就在那裡吃東西，一個就聊天，一個走來走去，一個睡覺， which 都很常發生，應該是嗎？都是常態來的，是嗎？如果他說大家你個個都不守校規這樣，你這個的一個小國，你這個佛樓堂，這個那你可能每一天就這樣過了，是嗎？即如果你一回到入課室裡面就講校規，就搬個校規出來，那其實就什麼都不用做了，是嗎？什麼都不用做了。所以說如果你真的你認為你自己是因為你的行為，因為你做得比別人好而你就配得的話，而我就立刻拿個律法來跟你稱一稱他了，拿個校規出來，拿個最高那個的要求放在你的生命裡面，一看你就知道你算不得什麼，是吧？我們都經歷過，我們很多時候都以為自己有些不錯的地方，譬如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挺好人，挺叫做什麼，即是接納性很強，很關心人，可能一般情況下都是，但你細心看看，就好像我記得昨晚都是有個家長好奇咁樣 WhatsApp 我，同埋講啲問題，我真係處理唔到，即係個好複雜，好複雜。我其實心裏邊都有啲話，唉，你唔好揾我啦，你揾其他牧者啦，我又唔係你教會嘅。第一，但係唉，真係好衰個客。其實都唔係因為我，即係唔係因為我真係好拒絕，而係覺得個問題好複雜啊，好複雜，我真係處理唔到。即係一家大小都有問題，而且唔係一般性嘅問題啊！即係俗啲講鑊鑊金嘅。咁你同我同埋喺 WhatsApp 裏面，我答得你幾多啦？我即係答得你幾多啦？咁你會發覺你係有，即係你都係好有限制嘅啫。咁啊，唔好諗到自己好偉大啊咁樣嚇。咁所以我哋明白咧就係、是。我們自以為不錯的地方，如果你將那個律法放下來的時候，因為律法是完美的，而將完美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只是顯出你的不完美而已。所以你以為你藉著律法可以更完美，那就錯了。就正如我在那個講道大綱裡面說，律法是指向完美的生命，但是律法不能夠，你不能夠藉著律法使你的生命完美。 OK？律法是指向一個完美，但你想著我就透過遵守律法，因為律法就是要指出你的不完美嘛，所以你藉著律法以為你能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這個方法一定行不通的。那保羅已經話了給你聽，所以在第十六節裡面他就說了，不是靠你的道德，不是靠你守你的律法，就是聖經所給我們的，所留下給我們的律法，那是靠什麼？第十六節已經說了，你能夠去承受，即是你能夠做那個的後嗣，即是有份去分家產，你有這個這樣的權利，是因為是信的緣故，這個是即是信心的結果。所以就是我們很熟的，你是因為信上帝而你就被上帝稱為義。你知道稱義這個字呢很有意思的，一個是一個被動詞，即是說你是被上帝稱為義， 不是你自己，是一个义人。OK， 我话你叻仔啫，你知啦。Good boy, good job 嗰啲咧，吓、啊，即系咁啊，跑第尾都 yes, good job 咁嗰啲咧，即系因为自己嘅仔啊嘛，吓、啊、你就话啊做得好咁样，其实即系如果系睇个成绩嚟讲就唔系几好嘅，唔跑第尾。不过我就即系去 acknowledge 你嗰个嘅努力嘅啫，系嘛？咁所以上帝同样都系我称你为 good job, good boy， 因为佢爱我哋嘅缘故。不是说你真的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是被称为义。咁好了，刚才讲了个焦点就是信心。咁但是信心里面呢，我们要搞清楚了那个的、对象内容和那个结果是什么。咁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喂，有没有第十七节啊？啊，我、哦、是昨天你，但我的版本不是这样的，不紧要啊，不紧要。好，第十六十七节放在一起是吧？哦，是好。OK， 嗱，咁你見到啦，喺第即係本我嘅十七次啦，就係、是、阿伯拉罕所信嘅嚇。OK， 阿伯拉罕所信嘅。好嗱，咁呢個就係講信心啦。咁你睇睇第十七次咯，就係我哋嘅核心經文嚟嘅嘛。佢就講阿伯拉罕所信嘅咧，就係嗰個叫死人復活、使冇變為有嘅上帝。而喺呢位上帝面前，阿伯拉罕能夠成為我哋眾人嘅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為多國之父。咁呢個當然。需要啲解釋啦嚇。好嗱，我哋首先睇一睇咧，就係究竟亞伯拉罕咧係信啲乜？咁嗱，呢段呢節嘅經文裏邊咧，佢講佢所信嘅咧，其實你可以跳咗呢一集咩咩叫死人復活啊咩咩，信嘅係神冇錯啦。佢信嘅係神，不過係一個點樣嘅神啫？即係佢做咗啲乜嘢？所以嗱，第一，如果我誒不如睇翻我嘅講道筆記啦，好嘛啊？睇翻下啦啊！你咪見到一個圖表嘅，咁呢個圖表咧就即係幫助大家去了解究竟亞伯拉罕啊 ，sorry， 保羅，佢講嘅係乜嘢？佢其實最重要嘅，佢就要解釋點解外邦人喺血肉上邊、喺民族上邊，佢唔係以色列人嘅後裔，但係都有權去攞呢份嘅遺產咧，即係啊。你不是姓哪个啊？哪个姓什么的？姓李？李嘉诚当然姓李啦，我知道啊。哎，我想说个容记那个而已。姓金的？我看看。OK。你，那这个争家产的只是，即是姓金的争而已。那我姓王的，你有没有争啊？争都不用争啦，是吧？连争的机会都没有，不要说争不争到啦。OK？ 连入场券啊，即是那个都没有啊。咁然後咧，但係如果從以色列人嘅諗法咧，以色列人以外嘅人係冇機會嘅，就是、你唔姓金嘅冇機會。但係保羅就話咧，唔係、哦，上帝嘅意思唔係咁，你係唔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咧？唔係睇你係咪以色列人、哦，即係唔係睇你姓咩嘅，唔睇你嘅民族血統嘅、哦，咁睇咩啊？係睇你嘅信心嘅對象同埋內容嘅、哦。咁點解咁講咧？如果你睇翻嗰個嘅喺講道筆記裏邊個圖表裏邊咧，其實我就係將第十七節咧就係化成咁樣。亞伯拉罕相信嗰個咩嘅上帝啊？就係叫死人復活嘅上帝。而呢個上帝呢個嘅應許咧係俾邊個咧？就係所有嘅後裔啊嘛，係嘛？咁而耶和華都講咗啦，上帝都講咗，亞伯拉罕係邊個嘅祖先啊？不是講以色列人的祖先，這個經文講什麼？多國的祖先，其實一早講了的，一早都講了，亞伯拉罕不是只是，即不是只是姓金的人有份，OK？ 是很多個的不同的姓的人，即其實所有姓的人都有份，啊，那就很大鑊，啊，那誰有份，誰能夠有資格呢？那他就說了，不是你的姓決定的，不是你的民族決定的，是你的信心的对象和内容。第一，当然你要信上帝啦。OK？ 但是我们说，我信上帝的存在，我信有个创造天地的主，我又信他是我生命的主。但是，是不是只是这样呢？保罗他就说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叫，不是吧？我没有叫你把这个上去。OK，OK，OK，得，咁快咁嚟，OK，得， 好，嗱咁咧就你咁，我唔知讲到边度啦。嗱，佢就讲咧，究竟亚伯拉罕嘅信咧系咩咧？嗱，佢呢度讲咧就系、是、那叫死人复活。如果我哋睇第十八节以下，十八节喎，唔系呢度啊，系啊 ，OK， 好，第十九节。嗱，点解话佢亚伯拉罕系信死人复活咧？嗰、那个故事系咁噶啦，就系、是、亚伯拉罕咧就耶和华你能够有仔生。咁當然，我哋知道嗰個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因為當時亞伯拉罕已經成百歲啦，佢老婆咧嚇冇七八十咁樣啦嚇、啊，但係呢個都唔係個 point， 個 point 係咩啊？佢已經即係係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嚇、啊，即係更年期啊嚇、啊，即係叫咩啊？停經啊，即係停止讀經，我哋就呢，我哋成日叫呢叫信仰嘅更年期啊嘛嚇。啊即係同一個女人嘅更年期一樣嘅啫嚇，咁咧就佢已經係唔會有仔生噶啦，即係喺個生理上邊啦。咁你諗下一個人一百差唔多一百歲，個太太就已經係啦，更年期過埋啦。咁佢講如果從生仔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呢個一個死人嚟噶啦，即係唔可能有生命。簡單嚟講，一個死人就係冇可能有生命啦嘛。咁所以保羅咧，佢呢個比喻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噶。即係對於亞伯拉罕，如果你同佢講關於有，即係如果你話講肉身嘅生命，咁佢梗係仲有生命啦，嚇行得走得食得啦。但係如果講能夠生產嚟講咧，咁其實佢同一個死人係冇分別嘅，兩個都係。咁但係亞伯拉罕因為上帝話你會有後裔，而且你嘅後裔咧好似星同埋沙一樣咁多，咁佢就信呢一個嘅應許。雖然喺佢嘅腦海裏邊，喺佢嘅理解裏邊係冇可能發生，佢亦都諗唔到點樣發生。於是乎佢咪用咗好多方法啦，啊，包括佢叫羅德啦，即係將羅德睇為佢嘅承繼人啦。又後來就叫夏甲嚇幫佢生個仔，生個仔叫咩啊？以撒、瑪利亞，即係以東人嘅祖先啦。咁嗱，你會見到亞伯拉罕咧，佢嘅信心其實咧唔係完美㗎，好坦白講。不是完美的，他信的是什么？就是信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一定有的，但他不知道怎样有嘛，也都想象不到。于是乎呢，他一方面他信会有，但另一方面他也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对促成这个的，就是有后裔这件事。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亚伯拉罕的情况跟我们是很像的。我们很多时候生活里面都会信啊，我信上帝会给一个很丰盛的生命给我，我会信上帝是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是能夠在我在世無論長短都好，都能夠成就一個很精彩的人生。你一方面你又信，但另一方面其實我們又不是很知道怎樣去做，甚至乎又不是在實踐這個的信。我們都是等啊，等一份工作，會不會人工高一點，收入好一點，可以住得好一點，吃得好一點，玩得開心一點。其實我們都其實某程度上都是過一個享樂主義，我們好像一方面信上帝是我們的主宰，但其實我都是用我自己開心的方式來過我們的生活的。另一種就是 我們又好像我都做些事啦，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夠完全是就是靠自己能力得到我想要的東西，於是乎呢我們都很需要上帝的介入的。而我們怎樣能夠令到上帝介入呢？就是我做翻啲嘢咯，我都好努力去祈禱啊。譬如好多時候咧，我前個禮拜講道嘅時候咧，都有分享過啦，就係、是、其實我哋嘅信仰咧，係好想追求一種咧係可以規劃嘅，即係我同神嘅關係咧係可以用一個嘅方程式，即係譬如我咁樣祈禱，上帝就會應允啦。我咁樣去尋求上帝嘅旨意，上帝就會啟示俾我知道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想揾一個咧，好穩陣，可以跟隨一步一步嘅方法嚟到去捉緊上帝。連信都係，我點樣能夠知道我喺上帝裏邊有份呢？如果我口裏承認，心裏相信，因為聖經咁講嘛，係嘛？咁所以如果我去到天堂門口，人哋問我，有人問我啦嚇，你點樣肯定你自己可以入去啊！如果我俾你入去啊，你係用咩原因啊說服我俾你入去啊？即係 Q1、Q2 啦嚇嘅時候，咁我答到喎，係嘛？我能夠 即係俾到個 model answer 喎，咁我咪有資格咯。即係話我哋其實將信心咧，都可以將佢咧係擺喺一個可以點講咧嚇框架裏邊啊，係好醒啊，係啊，即係咧好似一個咧，總之我能夠擺喺個框架，我就能夠掌握係穩定嘅，係可以預計。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想我哋嘅信仰係咁樣，我哋都有種咁嘅心態。所以亞伯拉罕嗰個信心嗰個特性咧係好同我哋係好類近嘅。我一方面我又信上帝嘅應許，但係咧我又唔係好信得曬，咁所以咧其實我都用我自己嘅方法咧去追求我想要嘅嘢嘅。亞伯拉罕都係咁樣，嚇咁所以咧啊。保罗就讲啦，但系佢呢一个信啊，即系信上帝会成就嘅咧，就令到佢咧的而且确系凭着信，佢就能够得着呢一个嘅应许啦，而唔系因为佢嘅受割礼啦，同埋佢守呢个律法。点解咧？因为如果我睇翻要我哋好快呢一点吓，就系睇翻保罗咧佢个 argument 啦，佢就讲啦，亚伯拉罕咧，如果你睇翻创世纪嘅话咧，第十五章六节咧。聖經就咁講啦，就係耶和華因為佢嘅信，即係亞伯拉罕嘅信啦，就稱佢為義。咁而亞伯拉罕當時咧，佢未受割禮嘅喎，因為喺第十七章先受割禮，亦都未接受律法啦，因為喺出埃及記啊嘛，20章啊，嚇先有摩西去攞呢個十戒，先有個真正成文嘅律法噶嘛。咁所以保羅佢要講啦，亞伯拉罕咧，佢係因著呢個信心，雖然呢個信心喺呢一部分嚟講係唔完全啊。即係佢都係有少少個人嗰種嘅疑惑啊，唔係完全將呢個嘅信心能夠擺喺度，擺喺上帝嗰度。但係佢信嗰個應許係必然嘅實現，佢只係諗唔到點樣實現啫。而喺個過程裏邊，佢都加咗自己一啲嘅意思。咁而對於我哋嚟講啦，咁上帝要求嘅係一個點樣嘅信咧？嗱，我哋睇翻我嗰個嘅講道筆記嘅嗰個圖表嘅右邊嗰個 column， 係啦，其實保羅就講啦。我哋嗰個信同亞伯拉罕嗰個咧，其實係一樣嘅。點樣一樣啦？第一，我哋基督徒都係信嗰個上帝，邊個上帝咧？就係叫死人復活嘅上帝。嗱，不過前者亞伯拉罕就係信佢冇仔生，即係佢不能生仔啦，唔係冇仔生，佢不能夠生育，因為已經過咗個年紀啦嘛。但係佢仍然相信上帝會從呢個死人裏邊，即係呢個不能夠生育嘅人裏邊咧，係孕育一個新嘅生命出嚟嘅。呢個就係亞伯拉罕嘅信啦。咁而相對咧，基督徒嘅信係咩咧？就係嗰個已經死咗嘅耶穌從死裏復活。我哋係因為信呢一個嘅內容，信呢一件事，所以我哋就係能夠成為亞伯拉罕嘅後裔啦。即係原來亞伯拉罕後裔即係咩意思咧？係同亞伯拉罕有同樣信心嘅人，唔係同一個嘅血統，唔係同姓，唔係做到佢做到嘅嘢，係咪？不是你条件上面跟他一样，而是个信心的对象和内容，我们都是信那位的上帝，那位上帝很奇妙。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将一个死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变为有生命。无论是没得生的，变有得生，或者一个已经死的人，他从死里面去复活。还有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成就一些我们自己没可能会去完成的事。譬如有很多人是覺得自己有些事是永遠做不到的。昨天我們就去跟師母和妹妹一家人就去Teddy 那個的講座裡面，在廣州裡面，也很佩服他可以講幾個小時，當然有普通話，又不知道有些什麼人上來，有些什麼反應，他很勇敢的就隨便抽些人上來就是講他的問題，然後看看怎樣去回應。說真的，我做了這麼多年輔導，對住400多人，我都未必敢抽，求其抽個人出嚟，就同佢一齊去處理佢個問題啊！咁我都覺得佢真係都幾勇敢啊！好，咁你會見到好多人有唔同嘅問題啦，嚇、有個就講夫妻關係啦，唔能夠進入丈夫嗰個世界裏面，即係覺得入唔到佢嘅世界。有個咧就聽到好多嘅聲音，佢玩瑜伽冥想嘅，咁我覺得如果我同佢講咧，我話冇啊，好簡單，你中邪咯。我真的會跟他說你中邪，肯定是哈哈、很多人說不同的問題出來、就是、看看他怎樣去回應。其實很多人都會發現他生命裡面有些他不能夠 即係 overcome 嘅嘢。咁於是乎咧，就大家就會揾嗰個嘅出路啦。咁啊我哋之前咧都同阿 Terry 仔一齊分享嘅時候，我哋都講，其實人間嗰個無論什麼輔導，無論什麼方法嚇，包括佢而家即係教緊嘅一啲嘅使到你嘅生命能夠去突破一啲嘅方法都好啦。其實嗰啲全部都冇用嘅。佢琴日都係咁講，冇用嘅，即係除咗你要去揾到上帝之外，其他嗰啲只係一個即係舒緩性嘅啫。佢唔因為嗰啲嘅問題都係去解決人嘅問題，而佢唔會解決到你嗰個成因嘅。佢只係解決，即係譬如舉例 ，Panadol 唔會令到你冇頭痛噶嘛，係咪？佢只會你頭痛之後能夠舒緩嘅。OK。不會因為 panel 就而令你以後不頭痛嘅，冇可能嘅。同樣都係乜嘢嘅方法，你一定要翻翻去上帝嗰度。好啦，咁原來人咧，你有一種即係生命嘅裏邊，即係包括頭先阿 Michael 想分享嘅嚇，喺嗰種成長嘅破碎啊、受傷害嘅裏邊，你用唔同嘅方法，就算思想上邊啊，或者甚至乎喺你經歷上邊啦，嚇神打都玩埋啦啊，咁但係都冇幫助，只會越陷越深嘅啫。咁你係需要一個嘅突破，而呢個突破係唯有上帝嘅介入咧，先至能夠帶俾我哋嘅。咁所以就好似亞伯拉罕一樣，佢有一件佢喺人嘅理解裏邊係冇可能會去成就嘅事，點樣能夠一百歲老婆八九十歲都仲能夠生到仔咧？但係佢就信呢件事係會發生，就係因為呢種嘅信，縱然佢喺生活裏邊。在他的生命裏面，譬如他認過他老婆是他的妹啦，他又還做過什麼啊？最主要是這件事啦，包括娶誰都是啦，娶妾侍都是啦，娶下甲都是啦，這些都是說明到其實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但是他的信心的對象和的內容呢是正確的。咁所以我哋今時今日，我哋都係，我哋都相，我哋都明白，我哋生命裏邊有好多我不能夠跨越嘅事。但係上帝應許我哋嘅生命係會係唔單止你會蒙福喎。嗱，好多嘅教會咧喺講福音嘅時候咧，點解會慢慢即係叫做咩啊？即係走歪咗路咧？就係佢將福音咧係私有化，即係將上帝嘅祝福啊！我翻嚟教會係希望我個問題得到解決。聖經講嘅唔係咁樣，因為你睇下，你因信稱義之後咧，亞伯拉罕佢嘅角色係咩咧？能夠成為多國之父啊，即係佢能夠生出一啲咧後裔，而呢班嘅後裔咧都活喺上帝嗰個嘅世界嘅裏邊，能夠同佢一樣經歷到上帝嘅祝福。同樣我哋都係，耶穌呼召門徒咧，從來唔係叫你哋享福咁簡單嘅。不是叫你得着那个的福音和福气的，他是叫我们去出去，因为圣经里面不断都是讲出去出去出去，不断都是讲差遣我们，就是说我们这班是得着这个福音和福气的人，是同一时间是领受这个继续传递下去的，就是你能够去承继这个财产，你也都令到更加多的人他知道他有份也都可以去承继，承繼不是一種將來的事那麼簡單，也在這一刻的裏面你發現你的生命是可以活在上帝的祝福，而你得到這個祝福之後，你又發現你可以將這個祝福跟其他人分享，使他的生命都不一樣。時間關係，我想我留下這個，即是因信稱義的意義，我想我們即有機會我們 再 補充一下。我昨天即巴黎襲擊的時候，奧巴馬咧就講咗三分幾鐘咯，我睇 CNN 嘅時候嚇，咁佢講咗三分幾鐘回應嘅，唔知你有冇睇啊？冇睇。咁我幾受感動，佢臨尾嘅講幾句嘅説話。當然即係每一個地方咧係受到襲擊，有人命嘅傷害，咁都係一件即係需要我哋關注啊，去紀念嘅事啦，係嘛？咁佢講完之後，咁佢就講，佢話巴黎。在人類文化嗰個嘅大概嘅意思嚇，係個歷史嘅裏邊咧，佢話佔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個意思係咩啊？哦，法國大革命係咪紅白藍啊？咩啊？藍白紅啊？法國專家 ，OK 得啊？ 我知，紅伯蘭係國產啊嘛。哦，OK，得，嚇。係啦，咁啊，因為小頭係讀法文噶嘛，咁所以佢嚇，所以佢得琴日感受特別深啦，連個 profile pic 都轉埋啦嚇，嚇綠白紅啊，藍白紅，sorry 藍白紅。哦，好，咁咧佢就講啦，就話啊，即係奧巴馬講。他說巴黎這個呢，即是，我覺得真的很真，他說話真的挺有 point， 是吧？即不要說得閒話了，什麼紀念他們，什麼跟他們談一陣先，什麼對付他們，即不是說這些，那麼簡單。他就說話巴黎在我們人類文化那裡呢，即整個歷史裡面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所推崇那種的價值觀呢，就是我們現在人類大家，即能夠使到這個世界有盼望的一些價值觀來的。所以我們要堅守的就不是巴黎，即是 要去紀念的不是巴黎那麼簡單，而是這一班人過去裡面所堅持和所推崇那種的人類的價值觀。那當然就是哪三樣 什麼博人愛博什麼總之藍白紅的三種顏色啦，OK。 那當然奧巴馬是從這個人民的角度去講，是不是？就是說這個是世界裡面一個很共，就是大家都是很重視，我們今時今日這個世界有這樣的成就，都是因為這些價值觀。當然他將巴黎就是那個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下面就是他們所保存的那種價值觀，將那個重要性講出來了。同樣，我相信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講都是。我們去到巴黎不是因為香榭麗絲大道兩旁那些什麼樹葉，不懂你那些婆娑，不懂那些，也都不是兩旁那些signature brand 那些LV 啊、Chanel 啊那些，我們而是什麼呢？是他那份的人民精神，是不是？同樣來到我們教會的認識基督徒的，不是因為基督徒特別好運做人特別成功，而是我們有一份的價值觀，有一份的信念，也是這個世界裡面是很需要的。這個世界裡面充滿很多的貪婪，很多追求享樂，也都很多攻擊，很多殘暴，很多自我中心。而因信稱義這個的信念，正正就是要抵抗剛才所說的那些人類因為罪性而產生的一些的意識形態。所以我們得著上帝的福氣，不是一種命運上面的改變，而是一個文化、價值觀、信念，而這個信念就是這個破碎的世界所需要的。所以當我們有一天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在我們的喪禮裡面，我們都希望人家說的不單止說他在世的時候他做了什麼，而是這個人他所堅守，他生命裡面所呈現出來的那種信念，正正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被呼召就是將這個信念，將這個聖經的教導，將這個這麼特殊的福氣，在這個破碎的世界裡面讓人去認識，讓人去追求，也都使他們能夠得著。因為聖經說尋求的就尋見，所以我們希望我們這道門打開的都是讓不同的人來到能夠見到這個這麼特別的真理。願主祝福我們。